郭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流程，他脑海中不自觉就会勾勒出乔家顺从地按照指示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样子。可能都等不到局里，耿伟就会先去问一轮笔录，那个急性子会追问乔家为什么要开枪杀了暴风，到时候一句话惹得耿伟不爽，可能又要掐起来，最后估计又是耿伟气呼呼地离开。郭林人站在浴室的镜子面前，旁边放着热水，雾气腾起，整个镜面都被笼罩的视觉模糊。他鬼使神差地抬起手，在镜子上写下了两句话： 郭林，我乔家可以死，但是绝不会去坐牢。 字迹很快被雾气再次罩上，除了淡淡的痕迹，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了。随即，郭林又在那句话上写出了刚才在监听器里乔家开枪前的最后一句话： 郭林，我可以坐牢，但你不可以死。 乔家，你这个混蛋！ 乔家，如果你不杀了暴风，我会杀了你弟，还有你。我的悬赏令永远不会撤下，我会拿出全部的钱来做这件事，到时候你会死无全尸。 不太大的询问室里回荡着干涩的录音。 少东在我告诉他他女儿少奇的死因后，就对我进行了威胁，他要我杀了暴风，这样才能活命。他抓了我弟，之前还绑架过我。他自己亲口承认过，当年一个叫孟哲的警察的死也和他有关。我实在没办法。 这么说，你当时在车厢里射杀暴风是被少东胁迫的？ 这句问话的声音是黄静。 啊，少东恨暴风绑架杀了他的女儿，所以拿我弟弟要挟我。 那暴风当时说的那些话对你没有影响？ 这里插嘴的是耿伟，他话音刚落就又播放了一段录音。 你和郭林是不是觉得在我和少东之间的来回挑拨已经成功了？我告诉你，你还不够了解我，就算被抓了，我也不会供述任何事。少奇是你绑的，也是死在了你的手上，那个人不会放过你。到时候不止你，乔简、郭林，还有那个叫耿伟的警察杜子平，这些人每一个都要死。你们太不了解他了，我虽然看不到那一天，但是你们都会下来陪我。乔家，你们输定了。 接下来就是暴风疯狂的大笑。录音中，乔家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耿伟的问题，在持续了十几秒的沉默之后，乔家开口的声音又恢复到了带着几分慵懒的脾气。 警官，暴风数了这么一大串人，我连名字都没听清楚，我当时慌得要命，很多事儿都记不清了。 你， 耿伟甚至着急地拍了桌子，好在黄静在旁边终于听不下去，打了个岔。 你说杀暴风是被胁迫，那你在开枪之前提到了郭林，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他还是警察的时候，我是他的线人。至于开枪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我第一次开枪，吓得脑子一片空白，就算说了什么，大概也是自言自语吧。 黄静沉默了一会儿，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愿意指认少东吗？ 愿意。 录音到这里就结束了，杜子平按下手机的暂停键，看着桌对面坐着的郭林。 这是我设置的智能铃声，好听吗？ 郭林皱着眉，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 检察院，是用什么罪名批捕的？ 故意杀人，不过考虑他是被胁迫的，又主动交代了教唆者，还有自首情节，综合看不会太重。 少奇那件事呢？ 孙鹏把证人送来了，交代得很清楚，绑架的策划者是暴风，乔家虽然参与执行，但他中途就主张犯罪终止了，后来的事也都和他无关。 换言之，就算病罪，检察院那边也会综合考虑，从轻量刑。听到这里，郭林总算是长出一口气，他知道这里边黄静他们一定都给乔家求情了，接下来估计就是送审然后开庭。乔家现在是嫌疑人，他是证人，估计开庭之前都见不到了。杜子平大概能猜出郭林现在的心思，他放下手机递给郭林一封文件。 我呢，今天来找你，除了让你听听心灵声，主要是我家黄队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郭林拆开文件，里面赫然是一份证人保护计划。 黄队和暴躁审商量过，你再归队是不可能了，这个案子这么大，之前还有那么多流言蜚语，你太扎眼了，所以黄队想把你要到我们那边去，户籍那边愿意走正保程序，帮你换个户籍和身份。 其实杜子平描述的过于平静了，事实上是沈军在办公室骂了黄静足足半个小时的趁火打劫，才答应了黄静的撬墙角。而沈军愿意撒手的原因也只有一个，郭林离开确实比留在这里更好。郭林看着手上的文件皱了下眉，他不是没有犹豫，然而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 五年之内我都不会离开。 我知道你会等乔家的结果，没关系，这份协议永久有效，到了那天我们在云南等你。 杜子平的话从来不多，意思转达到了，他也无意多做逗留，留下文件径自离开了询问室。结果杜子平和黄静离开的时候，郭林也没有去送，不是他不想，而是那天正好开庭。黄静本来想等庭审结束再走，但是南边的案子急，他和杜子平也是没办法。而庭上，郭林也终于见到了乔家，虽然有点憔悴，但整体精神看起来还不错。给看守所那边交代一声的事儿，不用他嘱咐，耿伟也会做，乔家肯定没受过什么委屈，只是第一次体会被关，可能心情有点暴躁。眼见乔家站在被告席，他坐在证人席，俩人彼此视线交汇了几次，乔家挑眉眨眼抬下巴，一直到旁边的公诉检察官忍不住看了他一眼，才算有所收敛。审判的结果，少东死刑，乔家五年，都是立即执行。这个刑期其实远低于所有人的预计，所以乔家当庭表示不上诉。在少东瘫软的狼狈中，乔家跟着法警离开了法庭。那之后，郭林再见到乔家就是探视了。